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打， 我是华健，吃块巧克力补充一下活力，才会更有精神。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世界很无奈，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三六零公司董事长周鸿祎， 我觉得只要你有一种创业的心态，你就能保持自己的这种激情，保持自己的这种努力。每个人都有潜能，你都有可能最后创办一家公司，你都有可能做一个产品改变世界改变中国。但是今天你只有潜力没有实力，所以你需要通过一个学习创业的过程，把你的潜力变成一部分实力。 著名主持人汪涵， 面对困难无非三点：第一，度过了这个困难，你有度过困难的智慧；你面对困难，

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自从听了九六九报天气，妈妈再也不会担心你乱穿衣被雨淋了。今天呢是5月15号星期二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2度，最高气温32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雷阵雨，空气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2到30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0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、海淀在23到32度，大兴丰台在23到33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金山岭长城在22到31度，妙峰山在22到31度，京东石林峡在22到31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女性应该如何提高自身防范意识呢？首先，女性和异性相处时一定要时刻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而单身女性租住的居所呢，一定要选择一个好邻居，尽量不要夜间单独行走回家，危险太大。积极锻炼身体，有效反击，成功逃跑。还要时刻提高自身防范的意识，加强自身防范措施。最近呢，有一波旅行免签的好消息，欧洲波黑即将对华免签的消息终于证实，生效日期的照会上确认将于2018年5月29号正式生效。中国驻波黑大使馆官方也发了推文，至此呢，欧洲已经有3个国家宣布对华免签了，有塞尔维亚、阿尔巴尼亚、波黑，所以呢，巴尔干半岛即将可以连片玩耍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在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 时光之美。 我投吧投，我投投投， 哎，总是投不进。 比赛到了最后3秒，他出手了。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，关键时刻，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。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我是冰，我缓慢的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，这些都成为了过去。你们人类。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，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，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，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。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药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此刻我是主打。 经典生生不息，时刻为你相伴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阿 K 黄淑慧。 消失了爱的影子，随风飘走，不再回头，留下了你给我的承诺。再见了，亲爱的你，孤单人。

热情，不再问的入戏，从哪里开始，从哪里失去，而我一言难尽，忍不住伤心，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，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，不敢勉强你，只好为难自己，我为难我自己。 寂寞是我总比你爱得多，绝望是你总非爱他不可，三笑无悔与他一同度过，哪里会有人再肯这样傻，浪漫是你的一句对不起，闹剧是我跟他变作知己，拥紧我的始终不能是你，却要我与你一起，三人行，长面愉快的三人行，能让落我等于怜悯，你信我有多开心，

抱怨这种问题，每一次都破坏我的情绪。两人的爱与情是不平衡天平，怎么证明谁爱得重谁爱得轻？别把彼此放得太近，要多留点空隙，不想被窒息。让我的爱流浪，暂时不要放下，享受一点自由的寂寞孤单。让我的爱去闯，随便什么地方，我总会找到属于我的天堂。再见的时机有时候很难理智去分析，现在我还相信离开你是个不错的决定。两人的爱与情是不平衡天平，我证明谁爱得重谁爱得轻。别把彼此绑得太紧，要多留点空隙，不想被窒息。让我的爱流浪，暂时不要放下，享受一点自由的寂寞孤单。让我的爱去闯，随便什么地方，我总会找到属于我的天堂。 在美丽爱恋里，遇着你困住我思绪，我暗心花开却不敢照直讲，太彷徨为你拼命写诗句，又为你暗地寄出去，我喜欢你想轻抚你面庞，没法淡忘，而我太迷茫却不敢轻率乱闯，幻觉中多少个情网，心内轻放似千道红光，人看似眼朗，人看似眼朗，难挡痴心的眼光，谁痴心去闯，谁痴心去闯，情爱看似蜜糖又似糖，人悄悄堕网，人悄悄堕网，这感觉太彷徨，像痴心眼内藏，人在网内沉醉着意不解放。为你拼命写诗句，又为你暗地寄出去，我喜欢你想轻抚你面庞，没法淡忘，而我太迷茫却不敢轻率乱闯，幻觉中多少个情网，心内轻放似千道红光，人看似硬朗，人看似硬朗，难挡痴心的眼光，谁痴心去闯，谁痴心去闯，情爱看似蜜糖又似糖，人悄悄堕网，人悄悄堕网，这感觉太彷徨，像痴心眼内藏，人在网内沉醉着意不解放，人悄悄堕网，人悄悄堕网，这感觉太彷徨，像痴心眼内藏，人在网内沉醉着意不解放。 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